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 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9月26号，一篇题为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在国企底层的文章引发了热议。文章援引一份题为张小平参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的公文，指出研究员张只配在国企底层的文章引发了热议。文章援引一份题为张小平参与我所型号研制情况的公文，指出研究员张小平科研能力突出，在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却只是最底层，年薪12万，离职跳槽后加入民企年薪达到100万。张小平离开研究所，发现发动机研制工作受到重大影响。那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上半部分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航空航天的高级技术人员如果要离职有哪些两难。此外，我们也会邀请律师来谈一谈相关的敬业限制的案例。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篇文章在网上引发热议之后，很快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也发布了声明，称网上流传的公文内容属实，张小平是该所低温推进剂发动机型号副主任设计师，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为了让其回所脱密，公文承办人在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张小平在他们所参与研制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前面所说的公文显示啊，张小平男，研究员，在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作为项目主要成员，离职前任低温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职务，在480吨液氧煤油发动机和8吨变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两型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承担着所谓的最关键的技术岗位，在10吨液氧甲烷发动机和10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研制中，张小平是所谓的灵魂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个公文还说，因为张小平的离职，480吨液氧煤油发动机在今年第二季度的研制过程中出现了深层次的技术难题，而该发动机的方案和研制进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型运载火箭的方案选择和研制进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载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的论证和策划工作。公文还说，我们不愿看到也无法接受因个人的离职而影响到国家重大的战略项目。在转发这篇公文的文章当中，作者把公文的内容解读为我司研究员张小平跳槽了，当初批准辞职的时候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离职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他整个项目都瘫痪了，恳请国家派人把他抓回来继续研究项目。 这个作者还说，研究员张小平在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只是最底层，因为整个研究所 70% 的人都是副主任设计师。张小平在研究所的年薪只有12万，离职跳槽后加入民企的年薪高达百万。那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回应说，张小平是1994年入职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在2011年8月取得了研究员资格，2015年3月起担任低温推进剂发动机型号副主任设计师，从事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和液氧甲烷发动机系统设计，参与了多项低温发动机项目论证。网传的文件是他们向法院申请劳动仲裁时提供的文件。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发表的声明说，张小平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申请劳动仲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回到研究所脱密。承办人因为急于达到让他回所脱密的目的，所以材料中措辞失当，夸大了他在研究所里参与研制项目中的地位和作用。那这个材料经张小平个人的朋友圈发布之后，引发了比较高的关注和一些误解误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此呢，他们也表示将加强内部管理，在工作中更加严格严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网上传播的那篇文章当中啊，张小平只是个研究员，职务呢是副主任设计师，是整个研究所的最底层，因为整个所 70% 的人都是副主任设计师，而他的年薪只有12万。那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新京报的采访，航天系统科研人员王浩向记者表示，副主任设计师不可能有 70% 那么多，7%还差不多。他说，副主任设计师是总体部门才有的职位，比例很低，而张小平已经是研究员了，这种科研单位研究员非常难评，要求很高，而且还有一定的淘汰比例。王浩解释，研究员相当于教授，副研究员也就是高工，相当于副教授，副主任设计师的比例也没那么高，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副主任设计师加起来大概占到研制队伍的 10%。 所以张小平并不是微信文章中所说的小小研究员，他负责关键技术岗位，是一位高职级的研究人员。另一名航天系统科研人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其所在单位的副主任设计师一年税后的收入应该是在25万左右，张小平所在的单位其副主任设计师收入应该打八折，也就是20万左右。这位科研人员说，他们单位技术人员超过100人，研究员不到10人，张小平所在的单位比例也类似。副主任设计师属于技术岗位，比普通的设计师高级，向上升迁则为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为技术和管理岗，一般三四个副主任中有一个能够获得这个岗位，升迁有一定的难度。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一名负责外宣的工作人员说，张小平离职前的年薪不止12万，他在该所的职务为副主任设计师，职称为研究员已经属于最高职称。根据研究所的声明，2018年3月张小平向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提出了辞职申请，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与张小平进行了多次沟通和挽留，但其离职意向坚决，并在单位未批准的情况下自行离所。由于张小平为国家重要涉密人员，根据保密法和单位的相关规定，离职前必须在所内非密岗位进行脱密，脱密期为两年。为此2018年4月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与张小平进行谈话，向其解读离职流程及脱密期的管理规定，告诉他必须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回单位履行脱密义务。但张小平仍然自行离所，对保守国家秘密和单位技术秘密带来了比较大的隐患。那么对于张小平在脱密期离岗一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劳动法专家严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劳动者接触到了国家秘密，又在脱密期擅自离开岗位，这是违法的行为。严天介绍，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双方可以签订保密协议，劳动者有遵守协议的义务，但即使没有签保密协议，劳动者在工作中所知晓的单位的商业秘密也是要保密的。 我国的保密法对脱密期内就业有过规定，涉密人员离岗离职实行脱密期管理。张小平在脱密期内擅离岗位，应当按照规定履行保密义务，不得违反规定去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那么何为不得违反规定就业呢？严天解释，保密法表述的这个规定可以是政府的规章，也可以是企业的规定。航天系统肯定有一系列的保密制度，如果张小平在航天系统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国家秘密，那就应该按照国企的规定对他的就业进行限制。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张小平就此事的最新表态。他的新东家是一家民营的火箭发射公司，对此该公司也没有做出公开的回应。根据我们的了解，为数不多的几家民营火箭发射公司的人才主要来自于体制内。有人说了，没有这些国企科研院所999次甚至是更多次数的失败和积累，这些技术人员在新的岗位上就不会做出第100次第1000次的成功。但是像航天等高技术领域的人才如何流动，目前仍然是一个无序的状态。我们既要允许人才能够自由流动，以及允许人才流动而产生的竞争，同时又要考虑国家利益以及相关的保密责任和义务，这样的话就为机构劳动者提出了一个现实的两难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扫清人才流动的障碍，此外从劳动者的待遇上，相关的国企研究所也应该完善用人的机制和激励的机制。如果现在开出的条件已经是体制内的最高值，但仍然和民营企业有巨大的差距，那又该如何来留住人才？这是摆在相关研究机构、国企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也多次涉及过事业单位人员离职或者是竞业限制的相关内容。下面我们请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讲解他曾经所代理的一个竞业限制的案例。 滕某在某一家公司，双方的话在2007年12月份的时候曾签订一份保守商业秘密以及竞业禁止协议，约定了关于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然后要按月发放等等，约定了相关性的条款。在2014年8月份的时候啊，这家公司同滕某之间解除了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具体原因的话稍后再说。然后在2014年11月份啊，滕某作为申请人向当地的一个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申请劳动仲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滕某主张公司从劳动关系解除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未向其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因此的话要求仲裁委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协议 啊、就是说我们当时签了这个竞业限制的禁止协议、是吧？ 对对。 那么你就应该给我钱。 嗯，对。 实际上你没给我钱。 对对，而且超过了3个月。这个案件呢，经过仲裁委啊进行审理，在2015年做出来裁决，对于滕某要求解除竞业禁止约定的请求的话，是予以支持。 嗯， 支持之后呢，是这家公司是不服了，他认为裁决的话是有问题的，因此起诉到了法院。 嗯， 在法院阶段。公司称滕某的话在2014年8月7号，在2014年8月份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是可能是单方辞职，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同时的话又在9月份提起了劳动仲裁，提起劳动仲裁具体是要什么，是要工资还是要其他什么的话，这一个暂时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而同时呢，在这种情况之下，2014年底滕某又提起一个仲裁，相当于已经是提2个仲裁了。是在2014年底的仲裁中，滕某要求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虽然说滕某只履行了三个月多一点的竞业限制义务，但始终呢要求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嗯， 因此公司认为，在第一个仲裁尚未出结果的情况之下，公司没有到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时间， 也就是说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竞业限制补偿所以暂时不予发放，这是他不予发放的理由，所以说他认为自己的话不构成未发放竞业限制补偿这样一个违法行为。 简单来说呢，就这员工啊把这个企业呢两次啊这个告到仲裁委。 对对。 第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也有一些纠纷。 对。 第二次呢就谈到的是这个 竞业限制 竞业限制补偿金的问题。 对对。 公司说呢，这第一个仲裁还没结束呢，着什么急啊，第一个结束了我们捋清了，然后才会发补偿金。这事儿呢肯定没解决啊，最后呢就又去法院了，是吧？法院怎么来判的呢？ 法院的话经过审理之后，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合同啊在2014年8月份已经解除了，虽然之后双方之间仍然存在其他方面的劳动争议纠纷，但是不影响竞业限制义务的履行，而本案的腾宝的话也确实是在严格的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没有创业，也没有进行另外择业，所以说呢公司是有义务向其发放竞业限制补偿金的。 法院的意思就是一码归一码。 对对。 竞业限制这事儿呢非常明白清楚，是吧？ 对。 事实呢也非常的清楚。所以说你就应该给人发。 对对是的。而同时的话，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到腾宝提出要求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的劳动仲裁，中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3个月，这已经是超过了法律的规定。而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单位一直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这个时候职工是有权提出来要求法院，要求仲裁或者是法院的话确认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 就说这个员工啊，他是在3个月之后提起了第二次仲裁。那么这次仲裁的要求呢就是要给他竞业限制补偿金，法律规定3个月不发那就有权 解除， 让员工啊这个解除。 对对，如果超过3个月的话，一方面是要求单位的话支付这3个月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同时的话还可以要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就以后不再受竞业限制协议的约束了。 谁叫你不按时发呢？ 对对是的。 好，法院认为合情合理合法。好，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话法院是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协议，腾宝胜诉了。 好，钱呢？ 钱的话是另外一个案件，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也已经发放了，是。 他们约定了发多少钱吗？当时？ 但从这个案件来看的话，因为这个案件的话，它不涉及到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具体的数额问题，所以说没有提到。但是说，假如双方没有约定的话，那一般是参照职工劳动合同解除之前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30%进行计算，同时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发多久呢？ 都具体时间的话，如果双方竞业限制协议没有解除的话，就要持续进行发放。 比如说这个合同里写着啊，在一年内你不能去某些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单位。 对。 那么这每个月就领啊，刚才您说的那个工资的30%。 对。 啊，每个月领12个月。如果写的是2年，那就领2年。 哎，对对。 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对对。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就哪方的胜算更大一点？ 一般来讲啊，如果是单纯的双方约定了竞业限制协议，而企业不支付补偿金的话，这种情况之下，职工可以说90%是能够赢的，因为协议约定的很清楚嘛，单位必须得发放，职工只要是一纸诉状的话，那单位的话最后只能是乖乖的给钱了。而对于企业来说，就相对比较苦恼一些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的话，它一般往往申请仲裁，因为竞业限制问题申请仲裁，一般都是认为职工违反了竞业限制的义务，要求职工支付违约金，并且继续履行这样一个竞业限制义务嘛。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前提条件。单位的话，企业必须有证据能够证明职工确实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一般哪什么样的证据，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呢？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私密性的问题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注册。 对对对。 虽然他就以自己名义注册，但你不知道，因为世界这么大，这么多公司呢，企业忙自己的业务还忙不过来。 不是特别容易查。 所以一开始我就说了嘛，这周末肯定伤人企业的心了嘛，要不然企业怎么会盯着他呢？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在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 再说一点，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一句话的话用在收集违反竞业限制的证据里面的话是最容易生效的。为什么呢？因为职工有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企业的话真的是收集证据非常的困难，但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利用曾经的前同事或者之前的客户，这两个渠道的话是非常管用一些的。假如说正在接触的前同事或者是之前的客户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卧底，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和客户的话要做交易，和前同事的话会聊很多问题，比如说最近怎么样，在创业吗，创哪方面的业务啊，这种情况之下被录音被录像，这个违反竞业限制的这个证据就已经是被坐实了。 这公司还钓鱼呢？ 对对对，并且这种钓鱼还是非常多，很常见的。 很常见、 啊。对对，而且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职工的话，他可能是去了一家新公司，是具有竞争性业务的公司的话去工作了，然后呢，老东家原来的企业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又苦于拿不到证据，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可能会给这家新公司，给之前那位给那位职工嘛，给他邮寄一个快递，比如说是个小礼物等等，但是名字的话。关于发件人的话，这个名字可以模糊一笔带过。这时候，如果这个员工签收了邮件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在新单位入职了，这就是一个证据，证明是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这也是一个技巧。 好，假扮快递员啊！ 对对对， 您是那个刘伟律师吗？是，得啊，坐实了是吧？ 对对是。 企业也有他的手段是吧？ 是的，是的。 我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好像这个人才流失啊，那其他的有竞争关系的互联网公司呢，就在门口举牌，是吧？到我们公司去吧，到我们公司去吧。那这公司还没黄，但人心呢已经散了。 是， 但是呢，他们原来签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我想应该是生效的。 对， 对吧？ 是继续有效的。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存在着以后诉讼的这个隐患。 是的， 万一有一天公司拿到钱了，东山又再起了，这些员工走了，那可能就要付出大量的这个补偿金。不过，挖他去的那些公司也不吃素的，人都想好了，要多少钱我们出。哎，不知道您在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我去你这单位可以，但是，相关的这些法律问题你得给我摆平了。 对，这种情况的话也会有，但是有一点的话是，其实假如说原公司坚持要求职工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话，这就已经不仅是钱的问题了。违约金90万、100万的话，你必须得赔。但同时，你赔了钱之后的话，这个义务还仍然是要继续履行，仍然不能从事新的工作，这就属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这个里面反正水挺深的啊。 是的，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一定要对自己的下属和员工好一些，特别是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所处的这个行业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行业，你并没有护城河，你并没有占据垄断地位的行业，也就是说这些人出了你家的门，在外面市场上能找到好多工作， 对， 那么一定要对员工好，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员工就爆了你公司的料，做不成伙伴再见也是朋友。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我们来说说社保对账单的事儿。最近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布消息，今年北京市将继续为参保人提供电子版的社保对账单，如果需要纸质对账单，参保人可以在10月20号前通过单位提出申请，或者呢直接登录社保网上平台自主变更获取方式。参保人如果没有选择获取对账单的方式，北京市将不再邮寄纸质的对账单，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对账单，默认将通过网上查询的方式来获取对账单。此外，对于参保中断期间的人员，暂时还没有办法变更获取对账单的方式，建议可以通过社保网上服务平台社保自助终端

其他的工作机会，这个呢也可以考虑一下。最不好的呢就是自己跟着夫人一起辞职啊，然后去闯荡或者是去创业，不是说不能成功啊，但是你们压的这个赌注太大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位女士啊，就是33岁这个女士，她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孩子呢，啊，她就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复杂，自己不会处事，所以说呢就想要离职了。那如果说还要在这里干的话，你认为她还应该做哪些调整？ 职场遇到问题的情况都是他们想要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所定义的幸福是挣无穷大，你知道吧？什么都满足。挣无穷大他是够不着的，他想要的那个幸福其实不叫幸福，叫任性。但是有钱才能任性，对不对啊？对吧？没钱就是像老蒋要做自己，但其实我的观点就是不做自己，能够不做自己那是一种能力 啊。但是你没有， 对吧？这世界哪有那么多能让你做自己任性的地儿 啊？是，我是想是这样啊，就是你说的那是一种，就忍吧，我解决不了我就忍，但前提是你有想去解决吗？对不对？你有试着去找一些方法去解决嘛？我先说这人际关系这事儿，对吧？有没有找人去问过、咨询过、聊过？你自己有什么问题？遇到一些比较难处的人，你是不是在跟他们相处的模式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吧，你们公司有一个人，他特挑剔，老没事儿给你找事儿，你的性格又相对软弱一点，每次呢都忍着，对吧？但是呢，心里极其的不爽 啊。 那这种关系好像你对他来说解决不了， 嗯。 那解决不了的话，你有没有去寻求帮助，是吧？你哪怕去找一个这种专家，沟通专家给你解决一下， 沟通一下，然后学有很多沟通课，网上特别多，职场沟通课什么之类的，各种沟通课。 你有没有跟你的闺蜜谈过？ 对，好多话术，然后教教。 对 对， 有没有想过，如果我跟他关系撕破了，最差的情况是什么？老娘就给你拍桌子了，怎么地了？哎，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所以如果你都没有想过解决方法的话，你就想辞职。这算一种逃避吧？ 那倒也不是哈，就是他逃避倒是那个 OK 的。我觉得逃避这个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逃到哪里去的。 哎，对，就是您没可去的地方。 就如果你要逃，说我逃避没事，我可以逃到一个那个就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跟人际沟通不行，但是我这个我个人技术水平高啊。 这时候还要考虑孩子的问题啊，他还是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家庭环境和你们的这种经济基础的，是不是？接下来再来说那个。华鑫刚才谈到的就是你在学个什么技术啊，提升自己在单位的这种竞争力啊，提升工作的技术含量，这个可能为你在这里面能够干时间越长打好一定的基础，是吧？好，总之在一个变化的环境当中，大家呢如果要求变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的分析啊，考虑眼前以及未来或者是中长期的多种变数。如果两个人啊工作都有所变动的话呢，我们至少呢要追求一个稳定，就是当下的稳定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下的不稳定和未来的确定，不能是现在不稳定未来也不稳定，这个风险就非常非常之大了。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华鑫，你身边有没有做网络直播的朋友？ 有，听说， 挣大钱的有没有？ 啊，没有， 没有。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案例哈。最近呢，南京警方抓获了一名涉嫌多次盗窃超市商品的男子。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这名年近60岁的男子原本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只因为离婚后沉溺于网络直播。花尽了60万元的积蓄，干嘛呢？把这些钱就用来打赏给那个主播了。一名涉嫌多次盗窃超市商品的男子，在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这名年近60岁的男子原本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只因为离婚后